来到知识快讯。谁都知道良好的睡眠对健康的重要性，睡眠不好会损害我们的健康，让我们情绪不佳，甚至会减寿。美国纽约大学的研究小组对那些声称有助睡眠的常见迷思进行研究与比较，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有哪些吧。这个说法存在很久了，而且大家总是拿英国已故的女首相撒切尔夫人做例子，她每晚只睡四个小时。而德国总理默克尔也有过类似的说法，在那些成功的商业与企业圈中，这样的说法也不少见。他们都说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工作上，而不是在床上。但是研究人员说，每天不足五个小时睡眠是健康的，这个说法是最有害健康的迷思之一。如果总是睡眠五个小时或者少于五个小时，会大大增加有损健康的风险，其中包括增加心脏病与中风这样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可能缩短预期的寿命，因此建议人们尽量争取每晚睡足7到8个小时。这种说法也一直是一个迷思，无论是喝一杯果酒、威士忌还是一瓶啤酒，都会影响睡眠质量。罗宾斯博士表示，睡前喝一杯可能会有助于入睡，但是它会显著降低你夜间休息的质量，尤其是干扰快速动眼睡眠。这一阶段睡眠对记忆力与学习非常的重要，因此虽然你喝了酒更容易入睡，但是却影响了睡眠质量。另外，酒精也可能会让你半夜起来上厕所。很多人都在入睡前想放松一下，比如看一会儿电视，但通常所看的内容可能会让你失眠，或者给你入睡前带来压力与紧张。除了电视，还有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研究已经证明，这些设备发出的蓝光可能会延迟褪黑素的产生，而褪黑素有助于人体进入睡眠的状态。睡不着的时候总是希望尽快入睡，但是试了很久还是睡不着，这时应该怎么办呢？答案是不要再继续试图强迫自己入睡，例如可以起床做一点不用脑子的事情，例如叠袜子等琐事。一般来说，健康人大约需要15分钟就能进入睡眠状态，如果很长时间不能入睡的话，那就干脆起床换个环境。很多人有闹钟响了之后再小睡一会儿的习惯，认为这额外的几分钟的睡眠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研究人员认为这其实没有什么不同，闹钟响了就应该起床，因为这个时候即使你又睡着了，也是很轻低质量的睡眠。打呼噜可能是无害的，但它也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的症状，因为睡眠时打鼾可以引起喉咙肌肉的放松狭窄，这样会导致人们呼吸暂停。有这样症状的人更有可能患高血压、出现心律不齐、突发心脏病或者是中风等风险。当打鼾打得很响的时候，就要注意患病的可能性。那希望你今晚做个好梦哦，今天就先到这里啦。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分享，还有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期见吧，拜拜。